如果再破口了，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疾病， 对，是这样。夹层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内胎已经失去了这个保护作用了， 是、 嗯、只剩这个 只剩外胎了。 对， 想想这多严重啊！ 对， 嗯，所以刚才啊，您给我们又把这个三种主动脉的血肿、这个主动脉的溃疡还有夹层啊，又形象的这个比喻了一下，我们也心里边就是大概有一个印象啊。那刚才也说了，说这个主动脉综合征引起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高血压，长期的这个血压控制不当。那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什么样的这个高血压病人在什么时候就应该引起警惕了？因为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如果这到120到医院就挺严重的了啊。 我国高血压病人很多，这个基础群体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但并不是每一位高血压患者都容易出现这种急性主动脉综合征。 对对， 他是有一些喜好的。 嗯， 比如说这个病人他不按时服药， 嗯、 不按规律服药， 嗯， 或者说呢他自己认为，哎，我能调药、 嗯、 我不去医院 自己调药， 自己调药， 嘿，成大夫了。 再或者说呢，哎，我这个性格，哎、 嗯、 我虽然血压很高了、 嗯、 我还是非常暴躁 啊、 嗯、还是非常暴躁、嗯、 我还爱生气，我还经常的这个剧烈的这生气啊， 对，我就爱生气、 嗯、 我就心情不好， 嗯， 不管什么原因啊、吃药也好啊， 嗯， 吃药不规律， 嗯， 然后呢吃药种类不对， 嗯， 或者情绪原因， 嗯， 种种原因导致这个血压居高不下， 嗯， 或者说呢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需要警惕，有一部分病人呢血压高，但是呢、 嗯、 哎，我吃了很多药啊， 嗯， 我看了很多病啊， 嗯， 就是看了很多医院医生啊，但血压还是控制不下来， 哦， 你一定要警惕这种情况。有一种高血压叫继发性高血压， 继发 性的 继，是吗？ 继续的继的， 嗯、 哦，就是说 继续的继， 对， 哦，继续发病， 对， 哦、 继发性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说，我这高血压是有明确的病因的，比如说、 嗯、 主动脉缩窄， 嗯， 比如说肾动脉狭窄， 嗯， 就是它这是有这个明确的 有病因了， 对， 嗯， 对， 嗯， 有病因了 的高血压， 对， 嗯， 这种情况呢它有一个特点，这种高血压是很难控制下来的， 哦， 你需要去医院心内科或高血压科、 嗯、 做这个详细的检查、 嗯、 找出这个高血压的，如果是继发高血压，找出原因、 嗯、 把原因去除掉，那么你这个血压就很容易控制了。 哦，它因为是有病因嘛，你得找到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得的这个高血压才好控制高血压。 对，是这样。 嗯、 啊、 嗯，那我们这个高血压病人到什么时候他就得特别警惕了呢？ 警惕就是一个是这个高血压控制不佳这么一个情况， 嗯， 结合呢突发的剧烈的胸背痛， 嗯，刚才说了胸痛、背痛、腰 疼，腰 疼、 嗯、 剧烈了，嗯，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你就一定要警惕了、 嗯、 哎，我是不是主动脉出问题了？ 嗯， 因为你可以想一下，一个轮胎如果长期胎压高， 嗯， 它就容易出现轮胎损伤， 对、 嗯，主动脉也是一样 、 啊，我们可以类比一下， 是的，嗯。啊，好，那我们这个说完了这些，我们该怎么警惕啊，预防了啊？哈，这个万一说，就像您这个接诊的时候啊， 嗯、 基本上病人都是通过120已经到医院了、 嗯。 到了医院之后，其实我们病人也会挺紧张的。那您给我们介绍说，这我到了医院之后，我是一个怎样的就医的一个流程？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也没得过这个病啊。 明白，明白。高血压患者呢，如果出现了这种主动脉急症，先不要紧张， 嗯， 因为主动脉急症呢，它是目前在各大医院都属于绿色急诊通道， 哦， 各种检查、各种就医都是优先的， 嗯 啊，这个各位一定要知道， 嗯， 发病以后呢，往往是120送入， 嗯， 送入以后是到急诊科，会有急诊医师接诊。 嗯 嗯，接诊完以后你会先卧床啊、 嗯、 会身体上会连接一些电极片， 哦， 监测你的心率快不快呀、啊、还会测你血压高不高啊，如果血压高非常高，会先给你用一些药物，包括这个静脉输的， 是 包括口服的， 嗯， 先把血压控制下来， 嗯， 然后呢你如果说出现了疼痛，很疼，难以忍受，会用一些 先止疼， 对，先止疼， 哎、 啊，先缓解症状。 嗯， 如果说你一直疼，那血压肯定下不来。 嗯、 啊，止疼啊，控制血压呀，监护这个心率和血压。 嗯嗯， 这是一个基础治疗。 嗯， 然后呢，病人情况稍稳定后， 嗯， 会进行抽血压、心电图啊、 嗯、 心脏超声啊， 嗯， 和加强 CT 等一些检查， 对、 嗯，去明确这个病因啊和情况。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